糕和萝卜糕之间，我们选了花生那边。你听的是 hkpeanut.com。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Peanut 2014。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呢个大军阀，咁咧我哋就即系千呼万唤咧，请到呢个谢志峰。 哇，唔好咁讲，阿土，Jackie， 我想问问点解叫大军阀？ 点解叫大军阀啊？食字嘅咋？ 其实呢个名系我改嘅，呢、這个即系点解叫大军阀咧？个军就食翻即系陶君衡嘅君 字。O K， 咁其实即系意指就系其实君子嘅君啦，即系 讨伐嘅伐。 系啦、啊，即系其实基本上，其实君子咧，其实都有杀伤力嘅。 嗯， 喂，谢之峰，你揾我做访问咧就无数次啦。今次我第一次揾你，即系上嚟我呢、這个。 我嚟回吐啦，而家 系 嘛？ 系啊， 系啊，我仲要无端端今晚仲要叉只脚落嚟。 系， 点会无端端啊？你不嬲喺度啊？ 打大 有表演啊？ 吓，唔系嘅，好偶偶一为之嘅。大军阀都系第一次踩入嚟嘅啫。 系咩？ 因为我哋呢个咧被誉为即系左交嘅节目，亦都系有少 有几左 啊？有左交 咯，有亦都有大中华嘅。所以今日我揾 唔系你好右下噶， 揾谢志峰，所以就啱啦。 系、 啊，即系我同谢峰有少少渊源嘅。 系， 第一咧就1989年6月3日到6月4日嘅凌晨， 啊、 就小弟嗰阵时候仲系学联噶嘛， 靓 仔嘅时候就睇住谢志峰一路到凌晨3-4点喺天安门广场，系咪？ 系， 睇住你一路喺度讲，睇住你喺度喊，你嗰阵时喺厕所顶嘛，好似系嘛呢度。 厕所顶喊应该冇喊嘅，不过就相当之沉重啦。咁尤其是睇见佢即系大军杀到吓，即系枪声卜卜，咁啊跟住就我哋冇办法都见到我哋周围个脚下咧都已经全部系军队，你、为咗要保护队人嘅安全，保护啲带嘅安全，你不得不暂时撤退。咁、撤退完之后咧，又跟住就熄灯。咁啲人咧就翻出嚟咧，话已经系清咗场啦。咁、 所以你嘅心情，所以阿谢志峰，你嘅大中华情义结都有啲渊源，同我都差唔多。 绝对有渊源，绝对有渊源 嘅一代啊嘛，系嘛？ more than that 嘅，我喺大陆出世嘅， 哦， 62年肇庆， 一个穷 六二年嘅你。 唔系六二年落我香港，落澳门，我5年出世，62年就饿住个肚就落澳门，因为嗰时 7-8岁嘅时候， 7-8岁嘅时候，因为嗰时就即系饥荒啊，咁啊落去澳门，咁啊盲字都唔识过，咁啊跟住咧就 再走嚟香港， 半年走嚟香港，咁啊辛酸啊。因为冇乜点读过书嘛，香港小学入学考试又要考呢样考嗰样，英文都唔晓啊！我走去九龙城住喺九龙城嗰度，咁啊走去乐善堂小学，应该系嗰啲贫民最救济学校嚟噶嘛， 我知啊，而家都仲喺度啊，而家都仲喺度乐善堂， 喺度都唔收我啊！ 即系九龙城寨，而家叫城寨公园对面嗰度， 系啊，冇错啊！咁啊后屘人哋话，喂，嗰度起咗间叫五华，一日望哇门口旧谷九又大。报名都唔敢啦，咁跟住就走咗去一间太子道444号，而家冇咗啦，所以可以卖告白，叫九龙英文中学K 小学，234楼连天台中小学幼稚园，得我入到一间好学校，老实讲，我到而家都好感谢嗰间学校， 所以你有左交，亦都有大中华情结成分， 但系又好齐张。 系啊，比我更齐， 嗯， 系嘛？我你学你话斋，我少有啊嘛， 系啊， 都即系其实同即系中国冇关系嘅，你话因为我赢到香港啦，已经系， 嗯， 佢死咗90年代已经死咗， 即系原居民嚟嘅， 系啊，我都算系嗰啲。但系第二个印象，我对谢志峰就喺竹园北村， 系 啊，我就记得就系 你选 唔关事，唔系佢做主持嘅幕，佢外母系我啲。街坊嚟噶，啲選民嚟嘅， 自爆啦你！ 成日拖住佢，唔係佢好似冇登記出完北嘅選民嘅登記， 係咩？冇， 系啊，真系冇。 哦，咁、哦、你唔啱啦，冇尽公民责任。 我留翻喺我屯门老家啊嘛，系、哦、啊，我爸住嗰度啊嘛，系、啊。后屘我去竹园北嘅时候咧，就因为竹园北村嗰度咧， 方便凑女嘛，你讲。 一系方便凑女，二系方便 翻港台， 翻港台啊嘛。咁、嗯、加上咧，我外母咧就喺嗰度咧就有间屋嘅，买咗嘅，系啊。咁啊，嗰阵时就我啱啱喺嗰边喺加拿大翻嚟嘅时候吓、啊，即係舉目無親咧，銀樣係嘛？咁啊，啲兄弟姊妹話：，你咪去嗰度踎下先咯，咁樣，咁啊，咁啊，收留咗我喺度啦。 所以就撞到謝志峰， 係啊，仲有呢個加拿大， 所以啲 哇，我好雲巡啊，喂， 係 真係好雲巡啊！香港， 我嘅經驗係好多人都覺得我係比較全面嘅喺呢個近代史嗰、那個，嗰個發展嚟講， 係、 尤其是仲有一樣就我係大學。我喺台灣讀書噶嘛， 系啊， 所以呢個中華交嘅情意結啦，哇，即係萬能交嚟噶， 唔係你純粹一個問題，你純粹一個 typical Hong Kong boy， 係、yeah, 啊，一個歷史洪流之下嘅浪 浪子， 唔係浪子，係一句叫咩啊？即係你經過呢個漩渦，隨住呢個漩渦，佢行到邊，你 中國近代嘅歷史同香港嘅回歸 同軌 係有即係不可劃分嘅關係。 係啊，咁啊，即係嗱，我又八卦一樣嘢。嗰陣時你喺加拿大邊係 温哥華 ，Vancouver 係有錢先去 Vancouver 嘅。 咁 Toronto 嗰啲咧， 窮少少聽講。 我聽 有工作能力嘅咧去台灣圖，冇工作能力嘅就去温哥華。 咁唔係嘅喎，聽講。 咁我一落腳就都要做嘢㗎。 我另一個咧對謝志峰嘅印象，有一次我因為通常六四咧，謝志峰一定好多人揾佢講 talk。我一次我同佢同台，即係呢一段咧，我係永遠都記得。我記得一個學生問阿謝志峰。佢話：你點樣睇天安門啲學生？大概問題係咁啦。我最記得係謝志峰嘅答案。佢話：如果我女喺呢個八九年嘅北京即係嘅風波裏邊，即係春夏之交風波裏邊，我會感覺到好驕傲。你記唔記得你答過呢句説話？ 我呢句説話咧， 重複咗好多次 㗎，重複好多次，因為我覺得嗰班細路咧，一佢真係中華民族嘅幼苗。中华民族的精英去得北京大学读书，当年相对来讲比较公道的，不会有磅水入去那些的。 那阵时是真的很高 level 的嘛。 不是好像现在就出现了人民大学那个招生主任是可以磅水搞定那些那些情况的。大陆的学制就是你在他有分区域的。你在外面想考虑他那些是很难考的。 明白。 是但是 anyway, 你入得去那阵学校都是咩嚟㗎啦，都是精英啦。哇你諗下譬如你有五十年前嘅香港大学嘅学生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呢班系咩㗎？佢系甘愿放弃自己顺风顺水功名利禄你行出嚟㗎喎。呢啲比当时五四运动个学生 ,ok?、国难当前嘻嘻哈同外面打緊交嘅时候，呢啲人先系真正嘅松容就义。你可以行上去㗎。冇人拱你上去噶， 系啊！ 但系轰一声就上去，嗱呢啲人咧，我觉得咧真系值得尊敬。 有冇少少反省，就系我哋都未必做到， 梗系啦， 系嘛？我哋都会留喺一个舒服嘅地方，即系嗱，唔好意思，唔好介意啫。 唔紧要， 咁你都执加拿大护照啦，即系有少即系安全网啦，系咪？我哋留喺香港啦，系咪？即系饮鸭都得啊嘛， 系啊， 几自由得啊嘛，即使你话即系回归 之后。 我哋系好少成本啊， 系啊， 所以 opportunity cost 好低噶嘛， 系啊， 系 啊， 好多朋友就话，即系用呢一啲咁嘅咁嘅关键位嚟问我，喂，你啊咁大中华家， 你啊大中华家， 一拍右臂咯，咁系咁，嗱，我就只能咁讲， 系 一个咧寻求自己一个基本保障嘅安全环境咧，系任何动物。嘅基本嘅需要嚟嘅，咁、老实讲喺八喺经过 六四，萬 经过六四，跟住就 九七回归， 九七回归嘅时候系冇办无可避免系喺我心里边，我会觉得我应该为自己嘅家庭嘅成员， 为自己 谂一谂系咪？要有少少保險咧，咁咧呢個同你嘅所謂文化上嘅大中華交， 是冇冲突的。如果这个都不容许的话呢，咁你即係唔准任何喺国难嘅时候啲人走难嘅啫。 嗯嗯， 我觉得呢个要求得係有道理上嘅道理，但係冇人情上嘅坚固。 有少少要求好高嘅道德标准。即是说我是左交的话，我要住在寮屋区，甚至乎是一个公共屋村， 是啦 ,ok, 车不可以揸，甚至乎有得选择行路就行路咁样。 赤脚添， 即是要做到好似道士咁样，即是有一种即是叫做。 即是有一种讲法嘛，就话你六四时候嗰班学生既然是爱国嘅，你点解散水？ 是 嗯。哇大佬通缉令都出咗嚟啦。 是。 当时捉到唔知系生系死㗎喎，你叫佢话你出国你就系即系前途契弟。 嗯。 哇呢样嘢真系搵你个仔去啊，你老友。 哇咁 even 系皇长行动都唔应该参加㗎喇，应该都。 如果 咁嘅諗法， 如果系搞啊，如果照佢嗰种咁嘅理论，你系爱国嘅你就死在祖国啦咁。 嗯。 系。 你就俾人拉， 對 你就做啲事。 我只能講我做唔到。 但有 一個都係中國人嘅一種嘅對道德人嘅道、人哋嘅道德要求。 係啊， 即係我哋會覺得黃花崗72烈士咧好威咁樣。我哋即係讀書一定會即係人都會讀啊，去旅行一定會去啊嘛。 係啊， 係嘛？ 係啊。 咁但係你調翻轉頭，你問佢自己，佢又唔會噃。 咁你， 但係佢又要求你喎。 係啦。咁你當初老實講，孫中山喺搞革命嘅惡劣嘅期間都散水嘅喎。都走去日本避风头啊，去伦敦散水嘅话， 马来西亚咧， 系啦，嗰啲又如何咧？ 即系 当然我哋唔系好似佢呢啲咁嘅危险状态啦， 系啊， 但系老实讲，当时边个讲得到吓七九七之后系咩状态啊？ 系啊， 老实讲，我自己攞翻多少攞多翻少渣拿喺手，我觉得你如果要话我，因为咁样就不能叫爱国，不能叫大中华交。 嗯， 咁啊， 你话啦， 咁我你话啦，咁我只有系咁啦，系嘛？ 唔系，确实，你上个星期算系嘅城市论坛，喂，呢个题系即系几政治正确喎，陈志峰，内地香港同祖共中， 啱， 系， 咩话？ 求学旅游， 求学旅游， 怎教轻松？ 你读嘅咧，呢个系你 我都话，我拍台讲啊，我就呢个题目就我定嘅，啊，有乜嘢唔妥就揾我，我 呢个。typical 嚟嘅系大中华交嘅啲写法嚟嘅， 系啦。 我所谓本地香港同祖共中咧，就喺文化地缘、 历史 嗰个历史嗰度历史去考虑，系咪先？ 系。 我唔系好同意嘅， 你唔系同意，请讲。 嗱，个问题在于你话同祖共中喺个历史嘅角度嚟讲，其实有唔少嘅历史资料反映住香港同埋大陆人其实系。在个血统上是两种人来的、哦。即是如果你说讲黄皮肤黑头发亦都有另外一种论述是说拉到好阔的、哦、好像我这些有南洋背景的或者好像、梁靖瑜那些那、都是黄皮肤黑头发讲中文、大陆的五毛说他、你不认中国人你不要来大陆发这个发行的唱片啊诸如此类那些。会不会有少少好像过太了呢这个定题。 嗱，呢個即係人類嘅嗰個 species 咁點樣源流源，我就真係外行啦。但我所講呢個同祖共宗咧，係講我哋有五千年嗰、那個、那個文化啫。係 啊， 咁當然你話即係喺南洋嘅朋友，即係同喺香港定居咗之後，同香港就同大陸，喂，我未必係同你嗰啲土生土長啊，即係純粹大陸落嚟嗰班人係一模一樣喎，所以同咩祖共咩宗啊嗱，呢個特例。就不影响到整体，譬如话七百万香港人，大概可能都系有九成或者八成咧、都系同大陆嘅关系好密切嘅。我系由呢个角度睇咯。 但系我就再差远少少一个嘅历史个层面，就系话咧，嗰、那个研究显示咧，就系话其实所谓叫岭南一带嘅人啊。包括埋香港啦、兩廣啦，甚至乎係話有我睇過有一啲嘅研究就話，包括埋越南都好咧，即係呢四笪地方嘅人先叫同一種人，而個歷史嘅叫法叫白 越人。而讲緊话我哋一般人或者係话咁耐以嚟啊，我同阿土呢啲读中史嘅时候，其实所谓讲叫做龙的传人，其实有一个宏观嘅讲法，其实係形容緊中原人。我会唔会话从一个咁深入嘅历史角度嚟讲，呢个定题係会出咗问题呢？ 咁啊，如果你用呢个角度睇呢，就可能係真係有啲细微嘅嘢係兼顾唔到嘅。咁但係老实讲啦，即係系，我都系礼拜四度个题目，啊，礼拜五就要将佢文字化咗。咁啊，而家礼拜五六点半之前啊，保证呢个题目就可以出到街咁解啫。 我听阿 Jackie 头先啲讲法咧，我就完全即系冇呢咁嘅价值嘅。 系， 我无论系黑人又好，白人又好，黄种人又好，乜鬼都好啦，我都系觉得应该系一视同仁。 冇嗱， 我唔系好想咁样区分啊。你究竟系咪岭南啊？你系咪我系咪北方人？喂， 我谂佢都唔系真系想区分嘅，只不过讲到喺学术上面咧，我呢个题目咧系 有问题， 有系有问题嘅， 明白 啊？呢个明白嘅。你谂下，由我做节目嗰个角度嚟出发 ，OK？ 我而家要讲一个所谓内地同香港之间嘅矛盾，咁，我一定要掟起咗佢同语言唔同嘅一啲位置。咁首先咧，然後先有得講嘅。首先就係 ，OK， 你兩地嘅關係咧，喂，真係同祖共宗，你講 overall 嚟講係唔會錯噶，係嘛？咁但係而家問題咧出現咗好多矛盾啊嘛，啲矛盾就分別喺求學啦、旅遊啦，都出現咗矛盾啊嘛。咁呢兩樣嘢點解決咧？嗱，我當時嘅諗法咧就係喺呢咁嘅。 喂，你嗰句 諗住啦， 我知啦。但係你嗰句 instant response 係咪即係突然之間 instantly 咁樣？ 邊句？ 你嗰句咪 求學旅遊怎夠輕鬆？ 即係有一個人譚亞邦 啊。哦 ，OK， 係啊，傻佬。 哦，你我哋話咁，你見到普通話咪學下咯咁啊？ 你嗰句嘢冇準備噶嘛？係嘛？ 我都唔知佢講咁樣噶，我 instant 嘅啫。但老實講，因為點解我對普通話係完全冇反抗咧？ 係 一。我喺大陸出世啊嘛， 你喺台灣讀書咧， 我喺台灣讀書啊嘛， 哦， 係咪大佬我學新聞噶嘛，新聞裏面咧有電視廣播專業噶嘛，電視廣播專業你一定考你個普通話水平嘅，佢哋嘅國語啊，係嘛， 即係你就冇咁本土嘅你就， 喂，前兩日譚志強就話你好勁啊，你啲普通話好勁啊，佢話如果唔係點樣考到呢個系啊，佢就講你嘅， 咁佢都考到，佢啲普通話又咁勁。 即系赞翻佢自己， 佢唔系电视专业嘅，佢唔系电视专业嘅，咁所以咧，我系对呢个普通话我系冇抗拒嘅。况且咧，我仲因为当然有好多语言专家咧，就系话其实岭南即系广东话咧，先系古即系古雅啲嘅。呢个渊源我有学门外看，但我由个实用价值嚟讲咧，你而家讲我而家口头上讲呢啲粤语咧，即系好相对嚟讲，你写出嚟咧 冇咁人难啊嘛， 唔系。冇咁多中國人懂啊，係廣東人懂啫嘛， 即係個統一性。 波，唔係個波，嗱， 你又講講 Jackie， 嗱，唔好講話我哋喺我走翻去星馬嗰啲地方都仲流通啦。其實如果你話你就加拿大 Vancouver 啦，其實如果落少少坐翻兩個鐘頭飛機落翻去三藩市，法定語其中一種。唔好话法定语言，一种叫做公共语言嚟嘅喎，广东话。 咁我而家讲紧啊，13亿， 甚至 海外华 侨，咁佢大中华加嘛，咁啊，咁啊，13亿啊，大佬你冇加嗰忽人，喂，屌你真系你， 喂，甚至乎，其实有好多研究， 仲要加2000万台湾咧。 系咯， 系， 但系2300万啦。 嗱，如果再讲台湾咧，我就转头再拗，我哋提出一个论点就系话咧，其实有好多个研究咧，特别喺唐诗同埋嗰个嘅宋词呢两样嘢嚟讲嘅话咧，如所谓好多时唐诗会好讲究押韵噶嘛，图啱唔啱先？ 系啊， 嗱，押韵嗰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转变咗做由呢一个叫做普通话嚟到去讲嘅话咧。反而唔押韻，唯獨是係真係似乎係粵語，或者係閩南話先至係押韻。呢個此其一，其二就係話， 你俾佢答埋呢個先。 其二， 唐詩，唐詩， 唐詩宋詞， 啊，唐詩宋詞先。 喂，唔識喎，大佬， 唔識。嗱，你真係亂嚟， 唔係亂嚟， 亂嚟啫。 嗱，如果呢啲咪學術研究咧，老實講，我真係門外漢嚟嘅。咁但係咧，我所講嘅普通話咧，我係由一個實用性、現代嘅實用性去講。你寫你而家學普通話，你如果話我係如果我講我係謝子峰，咁我一定將佢改做我是謝子峰啦，係咪寫出嚟？咁如果我寫我是謝子峰，你呢句嘢咧，擺喺大江南北咧，係人都知道。但係你話如果我係謝子峰咧，就相信咧，淨係 广东广西啊， 岭南 福建顶笼系咁啊，或者系有部分海外华人系睇得懂嘅啫。咁我所讲嘅就系呢个咁嘅实用性咯。咁如果我又要即系要学好普通话咩行走遍天下咁样嗰啲嘢咧，就你必须要由呢个普通话嗰度去写你嘅。 好，第二个语言 文字。但系有样嘢好玩喎，如果你去得即系。近呢十幾年有冇去過台灣逗留得，即係去玩，可能逗留得比較長時間啊？ 有， 有最耐留幾耐？ 我二零一一年我畢業30周年翻去幾日啦？ 留咗幾日？咁一個禮拜？ 又唔記得四五日啦， 四五日都未夠啦。 問題嘅重點喺邊度？ 問題重點在於就係話咧，而家台灣人講嘅國語咧。其实喺个磁碟上咧，同我哋讲广东话已经差唔多捞埋一碟噶咯。 你啱，由于近世代咧个交通发达啊，人员往还多啊，所以咧语言互相影响呢种咧系有嘅。咁但系相对于五十年前，各方面嘅交通都冇咩嘅时候咧，嗰、那个语言往还咧系少。咁所以咧就系我啲咁嘅大中华交咧，都仍然系生存喺一个咧就系三四十年前嗰种咁语言系统里边啦。咁就会觉得咧，始终你系普通话系有一个体系嘅，粤语系一个体系嘅，闽南话即系我自己唔乱咁识，正以地区分啦，即系各有不同嘅体系。而家慢慢 merge 紧，啱语言系有发展嘅，系语言有发展嘅。所以我好多时咧喺做字幕嘅时候咧，我都成日同啲友讲我喂复苏个苏字阿哥，你唔好写我苏东坡个苏啦， 应该更新 啊，更新嘛。但系而家啲后生仔唔苏你噶，个喂，明报日日都写呢个苏， 知识分子大报 系啦。我哋台里边咧都系认同呢、這个，咁我话嗱。我老师教我教几年都系呢个数噶，咁咧就如果我系有监，我系监制，我有事话事权嘅咧，我就一定系用呢个数，即系更新数。 更新数。 不过，唉，老实讲，我亦都明白到语言系不动转变嘅。如果唔系，就唔会有古文，即系而家白话文一路呢啲咁嘅现代语啦，系咪唔会埋单？北京人都讲啦，咁我接受。但系咧，我希望咧，作为一个政府官台嚟讲咧，就呢啲嘢系。褪後少少，唔好行得咁前。如果唔係咧，啲學生就會混亂曬噶啦。 冇錯，我都唔知寫邊個 show， 我到今日為止 係嘛？ 我都仲係更新 show， 更新 show 係 啊！我教狗都係更新 show。 Jackie， 我唔係大中華啦，我係對於一啲。即係比較嚴謹，喺文化角度嚟講，我係比較嚴謹少少嘅人嚟嘅。 OK， 你就算係話台灣嗰種嚟講，而家即係傳統嚟嗰種就和書即係謝師峰。而家台灣和教即係謝師峰。 OK， 嗱、即係會有一個咁樣變化喺度。但係反觀大陸人咧，你對住香港人如果咁唔純正嘅話，佢又有個執著，點解你咁樣講？你又點睇啊，峰哥？ 我是谢之峰，跟我叫谢之峰、是两回事。我是谢之峰咧就话我系谢之峰，我叫谢之峰咧就我个名叫谢之峰咁嘅意思，咁有不同嘅应用嘅。不过咁即系讲嚟讲去啦，语言系不断繁衍 嘅， 你 由化， 你由呢、這个甲骨文嘅写法个由呢、這个诗经。用四個字四個字嗰啲咩一路演變到唐詩三百首啊咁諸如此類，即係好多一路好多去到而家好多變化係不斷嘅，應該容許呢個變化，接受呢個變化。 同埋你當中其實謝之峰講一點咧，就係大家會 merge 㗎嘛，亦都冇邊一個為主，冇邊個為次， 係啊， 同實用性有關。 係啊， 嗱，但係有啲人咧，即係其實 一定要尊重多元性， 係 好諗住係一定係要 呢個為主，我嗰個為主， 圍剿一樣嘢，呢個冇，佢有佢自己嘅生命力嘅。佢 once 嗰啲人唔用佢，或者佢喺個自然嘅氣候裏邊咧，自然嘅社會文化氣候裏邊咧，佢應該係慢慢凋亡嘅時候，慢慢凋亡。我上次舉個例子，潮州話。曾几何时四五十年前嘅时候，我相信阿土你应该记得啦，有广播喎，香港有广播潮州啊，咕叽咕叽叽，日日喺度唱嘅，咁三四点钟嗰啲阿伯嘅喺度，咩嘅，翘起对脚嚟听噶啦，一路瞓。但系而家我老婆潮州人，佢识讲潮州话，但我下一代已经唔识讲潮州话噶咯， 冇咁嘅重要性要学。 系啦，冇错，咁咪呢个潮州话嘅气息咪喺呢度慢慢。凋亡咗佢咯，系嘛？如果你话有啲朋友系觉得啊呢样嘢系要应该等佢留有一段血脉嘅，咁你咪成立啲组织啊，诸如此类咁样话 啦。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咧，你唔好政府咧，要剿佢。你如果政府要围剿佢嘅咧，呢个老老实实咧，引起民愤。 絕對係。 但係鄭志峰，你有冇覺得 personally 咧？你有冇睇高登㗎？ 我啊，老老实实啊，得闲睇高登，我啲臭女啊。 OK， 你女有冇睇高登啊？ 我女我唔准佢睇嘅。 哦 ，Facebook 都唔准开。 嗱，你唔知你喺高登咧，俾啲靓仔靓妹咧，闹到你飞起。 有人喺我 Facebook 留言啊，叫我唔系，佢啲相对嚟讲系好， 你想唔想听？ 好文雅嘅， 你想唔想听？ 好，听好。 嗱，即系好似即系有个高登仔咁即系引述翻你之前即系其实接受过即系某个报纸嘅采访啦。咁你就话即系其实点解咧？即系要移民去加拿大咧？即系其实最后尾即系又点解会翻嚟咧？其实。佢就話你唔係即係你自己咁樣講返啦，就因為當地工作就沒有發揮，就冇得發揮，就返工呢只係諗住兩件事啫。 嗯， 一係就食飯，一係就飲茶，去邊度即係當你啲錢用曬嘅時候先返嚟賺錢㗎咋喎。 嗯， 咁係呀，咁而家你就喺度話啦，而家你就講一樣嘢，就係話又唔希望另一個移民潮出現喎，唔係即係 自相矛盾。 係囉，即係有啲人呢就針對於你咁樣嘅取態呢，喂你會唔會即係其實話你係離地中產，話你係反骨仔，或者話你係呢、這個即係飲呢個港英同埋台灣奶水大，而家反而咬即係反咬恩人添，係咪？即係最後尾又竟然又送個女兒去 讀國際學校啊，而家即係難聽啲講句，即係連國際學校啊對呢啲即係本地學校都睇唔起啦，更何況係中國人咁樣，你點睇呢呢啲？ 嗱咁 critical 啊呢啲對你嘅講明。 我又冇乜所謂，我覺得 係冇人身攻擊咧，其實 我冇所謂嘅，百花爭鳴 、啊、 最緊要咧就係佢講嘅説話嘅時候咧，佢真係信呢啲説話嘅，就千祈唔好咧就講一套就腦裏邊有一套，啊呢啲係最要不得。你如果覺得我自己契弟，你咪講契弟啦。我話咩？我係是否契弟？我 not 契弟嚇。 係、 啊、嗱、okay? 我拿住些少錢去到溫哥華。 嗯， 咁我本来都唔想翻工住，我想去一间学校嗰度读下啲课程啊，了解当地情况啊，咁样嘅。咁有个同学就话：，哇，你哋过嚟读书，你好搭水啊！我唔系，我一啲都唔搭水啊！咁个唔搭水翻工啊！咁我报咗名，我话书啊，几时啊？读啊呢度工又唔系好容易啊，翻嘅。你知唔知呢个位啊？我而家同你留紧呢个位啊，三个博士排紧队噶，你有冇博士学位啊？我冇啊，我咁个仲唔翻工噶嘛？咁我諗個禮拜先啊，大佬咁啊，三日之後佢再打電話翻嚟，我真係要請人㗎啦，你嚟嚟唔嚟啊？我嚟啊，八爪咁啊，咁我話真係咁緊要，佢話係啊，呢度係好慘㗎，咁我話嗱，佢嗰個大係我大學同學嚟嘅，咁我話好，你既然咁講，我就學費都唔要，我就翻工咁一路做落去，好啦，咁啊，我就洗鬼慣咗，日日咧就請啲兄弟食飯，飲啤酒，今日。嗰份人工呢就即係差唔多要請咗一部分啦，咁即係差唔多我自己每年都要貼成20皮港紙都喺當地嘅生活裏面。咁四五年就玩完㗎啦，喂玩完之後返嚟搵嘢做叫契弟呀，我返嚟我仲換就契弟呀，係咪自力更生叫契弟。哇！咁啊，真 係 唔係話你契弟，佢話你係 邏輯應該咁嘅。佢話你應該既然你都翻得嚟，咁你放棄即係加拿大嘅， 係 你又攞提名喎，咁即係啲人係咁諗啊！ 嗱，兄弟， 係 你對一個政府嘅滿意不滿意咧？ 嗯， 我尊重你。 嗯， 但係如果你話我因為不中意呢個政府，我就唔認喺呢個成個系統嘅民族嘅人咧。我就觉得你有啲有少少即係睇得太近囉，睇远啲啦，係咪中华民族嘅复兴自从1912年开始就已经慢慢行上呢条路㗎啦，中间嘅转变有周折，但係事实上1912年开始，一佢係打倒皇帝制度，建立共和的一个开始，跟住去到49年人民大翻身，你不管你喜唔喜欢佢咧，佢都系咧摆脱呢个 半殖民地，半封建， 系啦， 嗰幾座大山 驅走咗呢、這個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啊， 創造新中國， 啊、因為即係自己起立咗嚟，起咗嚟， 中華人民站起來， 係啦， 嗱、人民咁站起來唔知道，中國站起來，OK， 站起來之餘咧，佢要走咗好多冤枉路，喺文革嘅時候真係痛不欲生，大家知啊、嗯，我當年我最愛，我話俾你，我最愛就係點樣咧？食谷糠啊！ 嗯， 食得出就屙唔出啊！话你听， 明白？ 阿妈要揾条发簪同你逐粒挑出嚟啊，痛不欲生啊！ 系、 嗯，跟住文化大革命， 嗯， 仲一镬就将即系中国嘅即系嘅传统文化气数打到真系死咁滞啦。跟住八九， 嗯， 系， 跟住九七之后，香港冇选举啊、 嗯！ 你话个个系咪好兴先？ 系， 我都兴啦。但系呢、這个系咪表示你唔系中国人呢？ 系， 嗯， 你对呢个民族系冇责任咧？ 嗯， 嗱，我明白，好多兄弟喺香港，喂，老实讲，我家乡都未翻过。嗯、你同我讲中国点点点， 你 真 系离地 咯，你真系耶稣我啦，系嘛？我真系兴到七彩， 离地 系啱。呢个咁嘅气氛咧，我系相当之了解嘅， 你都明白 吓，我系了解嘅。 但系，即系我就会谂起，突然之间谂起一个人， 好。 叫骆家辉 ，OK， 嗱，骆家辉佢到北京到任美国驻华大使嘅时候咧，都系俾人质佢系咪中国人、啊， 嗯， 即系呢一样嘢会唔会纯粹中国人呢三个字嗰、那个眼光会狭窄咗啲咧？即系我唔讲梁静茹啦，即系呢啲我呢啲我同乡啦、嗯，啊，我讲骆家辉， 我唔系好 catch 到呢个问题嘅重点喺边啊？ 即佢話駱家輝都唔 proud of 自己呢個身份，點解 佢點可以 proud 咧？佢掛住個招牌就係美國， 咪咯， 特 佢有官方身份 啦。佢翻嚟製造 你咧， 係啊， 佢點答你咧？嗱、啊，老實講啦，任何人移民係歷史嘅悲劇，係、 嗯， 不管你係為咗錢，為咗逃避種種壓力，都係一個歷史悲劇。嗯、喂，大佬，我已經咁差辛苦 ，OK， 我已經咁差辛苦要 千里迢迢、嗯， 千里迢迢去揾一個。太平门 系， 吓、嗯，我都受难者嚟噶， 系， 我都受难者嚟， 仲揶揄你， 我都心里边都夹夹震噶，大佬，我对我下一代都好有亏欠噶，我女上机之前啊，喺机场同我讲过，阿爸，我乜都唔惊， 嗯， 我净系惊去到俾人种族歧视啫， okay， 我真系眼泪想喊出嚟，我女当时七岁半咋，哥 ，OK， 你估我唔辛苦噶， 嗯， 真系有几滴眼泪嘅，听完就要咁讲，好，我哋转头翻嚟 ，OK，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是对付中共的核弹， 透过搞一些商讨日，其实就是被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看到我们几和平，即是不会好像韩龙那次那样的，因为都会是即是静默地是坐在个街道上面等候被拘捕的。 哇，我们一个没有方案的运动，我觉得是很荒谬的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謝你身邊嘅朋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咧，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有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係咪？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A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其实我经常好激动噶， 唔系你闹维园闹伯嗰阵时闹得好激动，但系嗰啲全部 off mic 啊嘛，嗰啲系 唔系噶？试过 on air 嘅时候赶阿伯出场嗰阵都好激噶。 喂，我今次咧呢一节咧要同你即系讨论下啲即系政治概念啊。 系啊， 话我冇识佢啊，大佬概念 嘅。但系因为你头先咧喺上一节里边咧，你带咗几个 point 出嚟。第一个其实谢依峰你都唔系好左嘅咋，你系好功利主义嘅人嚟。 点样功利咧？ 语言系实用性， 系 系嘛？ 系即系你 喂，我读新闻嘅，乜嘢都新啊嘛，大佬，梗系功利啊，文化我唔代表嘅， 市场主导。 即系其实我觉得你就系有个即系叫做系责任感咧，就觉得系即系你写嗰啲嘢一定要好多人睇得明，起码连大陆人都要睇得明。 咁咪点啊？如果写报纸啊嘛，你净系得香港人睇得明嘅，咁你其他人睇唔明，咁你点行啊，大哥？ 唔系，因为其实香港人好多即系尤其系嗰啲所谓本土派咧，即系其实觉得就系完全系冇必要理会即系大陆人点睇嘅， 理得 尤其系。 嗱，即系以前，嗱，就真系成个社会嘅悲哀嚟。你嘅当政嘅人，点会令到呢啲人民又好，子民又好，乜都好啦吓？即系你统治嗰班人，系令到你觉得成个大嘅母体系咁厌恶性噶。 但系有啲人系唔系觉得？ 佢唔觉得佢系母体嘛？谢依芳，你 觉得佢系觉得系殖民主啊？觉得佢系 英国佬统治咗呢一百。几十年人哋临走之前，人哋都觉得系凄凄戚戚咁啊，系嘛？即系我哋呢个母体脱离咗，我哋都系一百几十年嘅。但系我哋每一个人读历史嘅时候，我唔知道你啲后生辈有冇读中国历史啊？我哋读中国历史，读中国历史，我哋真系以中国人自居嘅。即系虽然喺殖民 啫，我都麻麻地， 你都麻麻地， 我麻麻地， 你后生我都少少咁 啫。因为六四啫嘛，唯一就系即系对我嚟讲， 你六四之前咧，六四之前中学生，你唔觉得你中国人？ 我都系话我系 香港人， 香港人， 系啊， 经常有个选择题，今次俾你答多次，谢志峰，你究竟系乜嘢人？你会答你系香港人，你系中国人，你定系香港嘅中国人，定系中国香港人？你四个答案， 直讲大问条啦， 可唔可以答埋加拿大人咧？ 唔好答加拿大住， 我系中国人， 系， 我系中国人， 系， 我系中国人。 Even 你去到旅行都系咁样讲，即系如果问 人，冇问你 ，Where you from? I'm from Hong Kong。 Oh, okay.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Chinese. Okay. Okay. But your passport is. 我带 重要啦，答咗啦。 唔都可以嘅。你如果攞个 passport 俾人睇嘅时候咧，你就冇办法唔讲你系呢个 passport 嘅 holder 嘅。 不过呢个系中华民族嘅悲哀，从郑义峰嘅角度。 即系中华民族悲哀嘅大佬，系嘛？我作为一个我六七十年命嘅啫，好就八九十年命啦。但系我喺呢个随住历史漩涡里边咧，我系要漂泊啊！你明唔明？ 嗯， 我走难嚟香港。OK， 喺香港就因为世事嘅教育水嘅起步点低啦，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唔蠢嘅， 系， 因为起步点低咧就入咗一间即系相对嚟讲咧程度比较低嘅小学，但系嗰间小学系好好嘅，对我哋对我个养成教育系好好嘅，但系我成绩差啊，咁啊入咗去中文学校，当时全世界都话你快啲搵翻间英文学校读啦，1969年嘅时候你读中文你冇前途啊咁样， 啱啊，我阿爸都咁讲， 系啊，咁啊。佢自己嘅矛盾，咁所以咧就第一年咧读到咧就满江红，因为有呢个矛盾喺度啊，究竟喺咩度读咧？究竟喺咩读咧？咁啊，日日纵情咧就系日日喺牛津场，你喇沙仔知啦，牛津场喺度打波，日日咧就走去买攞嗰度望下装下，嗰啲有啲咩赏心悦目嘅嘢出现， 有咩赏心悦目嘅嘢出现，真系犀利。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之后就去咗。 即系喊到喊唔到香港大河啊嘛，但系当时冇事啊嘛，咪去台湾咯。 嗯， 去台湾读完翻嚟之后，哇，落魄伶仃啊，即系冇社会嘅脉络啊。 系啊， 做记者最紧社会脉络啊嘛。哦、台湾翻嚟嘅，你有咩脉络啊？ 是 啊、你港股啊， 系 行过中环冇人识你。 嗯， 你唔同你啲香港大学、城市大学啊，乜大学嗰啲行过中环，个个都系兄弟， 系 完全唔同噶， 脱离咗主流。 冇错啦，跟住。嗯仲我唔好再去埋移民，因为有呢个历史嘅一个转折点，去埋移民、嗯、一样系人哋同你讲，喂，你喺温哥发展得几好啊，个都识你，我系留喺唐人街啊，行咗唐人街你又 nobody， 咁、 嗯、 后屘谂下，哇，过咗九七之后，都好似大陆嘅气氛都好似慢慢好啲，听讲系嘛，有翻啲搞头制作，我都唔系咁大镬，咁系睇可唔可以翻嚟亚洲发展啊？ 嗯， 我翻到嚟台湾搞不及都唔得，因为即系始终人工差好远。 嗯， 大陆气氛未系真系开放到容许我哋呢啲咁嘅所谓揸不佬揾食。 嗯， 咪翻嚟香港咯。 啊， 我翻嚟香港，正值咧就系、是、严冬过后，因为呢、這个亚洲金融风暴啊， 嗯、 都系好大镬嘅时候。咁啊，香港电台，喂，真系啲以前啲老细都仲记得下。咁就吓你翻嚟踎住先啦，咁踎落嚟就系、是、一个咁嘅循环，呢个下下都系一个咁嘅漂泊生活，系无助嘅生活。 嗱，你讲到好惨 ，critical 啲讲句，谢之峰咧就即系功利咯， 系啊， 系咪？即、就、系、是、你从语言嗰个角度已经系噶啦，你唔会 protect， 跟住食饭啦， 本土啦，咁你都系为两蚊饭啫，咁样系咪？ 系 会唔会有咁样嘅对啲咁嘅 accusation？ 你有少少即系感觉？嗯 咁啊，老实讲， 即系你讲语言系啦， 如果我作为一个男人， 系， 嗯， 我作为一个两个细路嘅老豆，我作为一个女人嘅老公，我唔喺生活上功利去谂佢哋嘅生活， 系， 喂，我系有为人父、啊嗯， 有亏欠 、啊，我谂得到嘅时候，我咪慢慢再喺呢、這个。生活保障之下，再提升佢哋嘅文化啦。 系， 所以我捱到呕血， 系， 我都想自己两个细路， 你要鼓励佢哋读普通话嘅。 普通话我一定鼓励啊，不过鼓励唔嚟咧。 咪都系咁啊，翻 我都系要俾佢读一啲好啲嘅教育， 国际化， 希望令到佢有个自由气嘅生活气氛， 有啲国际视野。 哇，大佬，你估顶两个入国际学校二顶？ 我知啊，你话 万二 啊嘛， 仲有好多一个咋，我仲有好多数未话你听啊。 咁你咪所以嗰啲人咪话咯，你咪离地中产。 系啊，话你离地 咩叫离地中产啫？我真系勾啊！ 即系你完全唔系好普罗大。 唔系，即系话你，即系其实针吉唔到肉就唔知道。即系佢话你，即系 边样针吉唔到肉啊？ 嗱，即系你系加拿大移民啊嘛， okay？ 又唔希望见到呢、這个即系加拿大移民潮啊，系、 嗯、 嘛？即系其实。有啲人就话你，唉，口里就说不，身体就却很老实。点解？点解你唔即系放弃呢个加拿大嘅 passport 咧？吓、 嗯 啊，即系其实 又重复翻个问题。 咪系咯， 啊，即系有着数你又翻嚟香港， 系咯， 契弟就咁讲啦，话你 啊， 咁佢哋未必系契弟嘅。咁老实讲，我亦都好明白呢样 系 呢、這个咁嘅诶，因为好多兄弟自己走唔喐啊， 系 咪好痛苦咁喺 度妒忌你 喺度生活？妒忌未必，但系佢亦都即系硬系觉得你喂咁我哋。我唔知道有冇演繹錯誤啦，即係我自己係咁演繹就佢自己行唔喐，就焗住喺度，有咩冤屈都無路數。加上而家面對呢個咁嘅社會嗰個種種嘅制度嘅不公平、 嗯、 包括選舉制度啊、 嗯、 資源分配嗰種制度啊，咁、嗯、唔公平，佢哋冇路行。 所以將 咁啊，你條友行完翻嚟就喺度幾計計話大中華交， 係跟住 我真係 call 撈呀你啊！ 而跟住嗰班友咧就係將啲怨氣咧發泄咗喺所謂。 有得揀，有少少中都有得揀，揀完翻嚟仲话自己系大中华家。 嗱，仲有一样嘢咧，最攞命咧就系话咧，我就话你，喂，你有本加拿大护照，有乜喜事上嚟啊？拍拍啰柚，买张机票又可以飞翻过去继续生活， 系啊， 可以好唔负责任噶。 咁唔系即系好似你 咁，我而家除咗可以拍拍啰柚买张机票之外，我有乜嘢唔负责任啊？ 嗱，就係话个问题就係话喺而家面对住一个咁嘅社会气氛环境啊，中港个问题之下，你就好似企咗喺 中国的那边， 我站在中国人那边，我不是站在中国政府那边， 这个是你主观期望啫。 嗱，呢个呢个朝代咧，就并不等于呢个文化嘅成全嘅。 谢志峰，你听我清楚。我后屘我分析过呢个问题，呢个系你主观嘅期望。因为你嘅客观嘅效果系点咧？而家嘅政权啊，系有政治任务噶嘛，例如国教啊。揾好多人 普教宗啊， 殖民嚟香港啊， 系啊， 系咪？ 咁呢样嘢，呢样嘢我同意喎。佢真系真系多多少少系做紧呢啲咁嘅嘢。 有政治任务噶， 你个嗰个打压呢个粤语咧，系有少少苗头噶。 系啊， 教育局嗰封信咧，真系我睇落去，哇！我初都唔觉有嘢，我睇真啲话系，大佬你真系将佢呢个中文法定语言同法定语文嗰度个个 concept 嗰度。shift 咗少少，咁令到人咧覺得你係粵語係咪喺度係有一個法定嘅地位 㗎？ 係唔係真係普通話先係即係多咪嚟啲㗎？咁樣 啱啦。 嗱呢樣嘢咧，老實講，唉，政府包容啲啦。你如果要啲政策對頭啊，人民康和落嚟啊，呢啲咁嘅嘢你唔使做嘅。 正，所以你 人嚟到， 喂，謝志峰，你而家佢哋咪話你做咗幫兇啦？ 係啦， 呢個係政治任務，咁你又配合佢做大中華交又講中國咁。 而你又咁 pragmatic， 咁現實嘅時候，其實你等於承認緊嗰個權威啊嘛，數珠權威啊嘛，即係其實。好簡單，如果你係公理嘅話，公理其實你係承認咩？你係等於係承認緊政權啊嘛。即係其實你政治嘅話語權又好，文化嘅正統話語權都好，都係掌握喺邊啲人嘅手上面咧，都係政府。 有少少矛盾咯，所以頭先你講嘅。 咪係咯， 又唔係喎，我又唔覺得係喎。 嗱，一方面你話佢今時佢今時今日有問題， 佢今時今日係政府， 係 呢個無可置疑嘅。但係政府有對頭嘅政策，有不對頭嘅政策。佢如果即係喺呢個粵語同埋呢個普通話之間咧，佢如果想壓迫你嘅，呢個唔啱嘅，必須正面大聲莊嚴 係 指出嚟， 係 不對嘅，係嘛？你咪由佢自己演變咯。 咁你話不對，咁你又叫嗰條友學下？ 喂，咁 學普通話， 學普通話有咩錯先？ 我就咪想問你啊， 有咩錯？我唔覺得有咩錯、啊。 你唔覺得自己矛盾？ 點樣矛盾啊，大佬？你可以學法文，可以學英文，可以意大利文，你去到邊度，你樣樣都得嘅時候，你咪點咯？ 嗱，但個問題就係話在於咧，嗱，我讀書嗰個年代，我比你仲遲少少。 你比邊個遲少少？ 我比你遲少少，我比你陶君衡遲少少。 即係咩年代？ 我八幾年讀中學嘅。 OK， 我八幾年都係讀緊中學，你唔好屈我，大佬。 我低你幾班嘅。OK， 嗱。讲紧当其时学开香港嘅中学开始有普通话，但各个教学方式就同英文科一样视为一种语言教学。但而家嗰个教统局佢要掟出嚟嗰一样嘢就话变成为一种嘅主流教学语言，两样嘢唔同嚟嘅。但系你好似你变咗而家你讲嗰句说话出嚟咧就。變相係認同咗呢種做法， 好嗨生定。我哋英文講法就係你講嗰啲高調， 高調 係啦， 唔係離地咯，所以咪離地咯。 你明知佢有啲咁嘅政治任務， 係啊， 你謝志峰 係啊， 話曬我哋當你係即係正義之師啊嘛， 係啊， 你又幫佢喺度即係fulfill呢個政治任務啊嘛，人哋話你就 係佢係借助咗呢一個咁嘅作用去即係。叫做咩咧？走啲 辣， 達到一樣嘢，呢個係唔啱嘅。 但你要大聲疾呼先得噶嘛？ 你而家仲 我而家仲大聲疾呼， 但係你 我已經話明佢唔啱啊，大佬。 但係 你唔可以你唔可以蔑視咗佢有一個文化承傳嘅其中另外一個作用噶嘛？如果你淨係教嘅，我唔將佢擁排擠粵語嘅，乜事都冇啊。 係。 系嘛？ 唔系，但系你觉得即系其实大陆嘅中文其实系传统嘅中文嚟，因为有啲人系觉得佢 食噶嘛，大佬。 但 系我条友将嗰样嘢沟咗啲嘢落去嘅时候，系嘛？咁你就话 OK， 我正确嘅做法就拨开嗰啲嘢咯，咩事啊？ 嗯， 执翻嗰啲洗洗佢咯，我跟住食翻嗰样嘢啊。 唔系好简单啦， 兄弟就我呢度邋遢咗，倒晒佢。喂，咁你倒晒佢之后，你饿肚噶？ 唔系啊，谢志峰，翻头先个问题都系咧，你都系战后婴儿一代。 嗯， 戰後嬰兒嘅一代，你睇下女大落半，即係 四代香港人， 呢班人咧，即係我唔係話你啊，我話第三代，我啱啱好，因為佢好似戒婚六年， 即係謝志峰係第二代， 第二代香港。 哦 ，OK，Baby Boomer，Baby Boomer 係 叻仔， 係 識走位啊， 係 啊， 功利主義嘛，是啊，你冇否認 嘛，機會多又方便移民，移民又得係嘛？嗱，譬如好似好簡單就係其實阿陳雲咧，佢最近咧即係其實佢寫封公開信去呢，這個即係呢個加拿大總領事投訴，你有冇睇過篇咁嘅嘢咧？ 你知唔知道？ 我有人話我聽， 你冇睇啊？ 你有冇睇先？ 我详细睇， 我读俾你听好唔好？唔系，或者我大概即系整理啲要点俾你睇。 好嘅，好啊。 佢就话，其实咧，你喺个节目里边讲嘢就非常之唔中立，系损害咗香港人嘅即系叫公众利益。咁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其实咧系会损害到香港同埋加拿大嘅外交关系嘅。 唔系，我都觉得夸张个头， 系 夸张个头， 系 即系太离地呢啲屌呢个讲法就系，听你讲就 唔系咁，但 嗱你讲错咗，我冇讲啊， 唔系有啲有，唔系但系有啲高登仔佢都话陈文太手下留情，佢就话即系其实咧， 多谢陈文教授， 即系佢就话即系其实你爱中国，效忠中国，但系就背弃加拿大。 嗱，呢个咧就系一个社会嘅悲哀嚟嘅。 你夸张个 头，你有两种护照咧，就系个悲哀嚟噶， 历史嘅宿命 悲哀嚟噶。就系我自己都好矛盾嘅，但系又不得不咁做。你100年之后拍翻呢个故事咧，一定可能系有不同嘅睇法。但系而家站喺目前嘅即系政治环境嗰种矛盾里边咧，我呢啲人咧就梗系。左邊又鬧你，右邊又鬧你啦！前幾日喺城市論壇嗰時候，有一啲左派嘅兄弟，即係嗰邊嘅左派，政治上左派一樣喺出邊擾弄我七彩噶，話我分裂祖國噶。我話大哥，我同祖共中用分裂祖國，我你入嚟同我傾，係嘛？你夠膽同我對質，我點樣分裂祖國啊？咁啊，節目一完就俾高登兄弟又屌啦，係嘛？咁就喂。咁呢啲咁嘅社會矛盾咧，咁我啲人係受曬，係 悲劇，係 受曬嘅。不過唔緊要，我始終都覺得咧，即係香港係咁嘅環境咧，就會激起咗咧不同人嘅一種情緒。嗱，呢種情緒我係明白嘅，但我亦都唔知道點樣去同佢舒緩。因為事實上是个制度不公平所， 所以谢志峰呢一代 baby boomer 呢一代， 系最叻，又识走位， 喺呢个左右夹缝中生存， 系 叻噶， 生存唔到我惊而家。 唔系啊，你讲嗰句嘢其实系好 pragmatic 嘅嘢嚟， 系啊， 当时我都唔会觉得 咩。其实好多人都会同情， 我阿爸教我嘢嚟噶嘛， 系啊， 喂，大佬你做生意，人哋鬼佬你梗系就人，你梗系学英文啦，大哥， 啊、 你见到嗰个台湾人，你唔通叫人哋即系同你做生意咧？大陆人唔通你叫人哋讲广东话嚟就你啊？咁样，即系我哋阿爸会教我呢一套嘅。不过我哋就即系好反叛啦。你哋嗰代咧系完全成全晒呢一种即系功利嘅做法。咁啊，呢个唔系就个市场啊嘛。 嗱，呢个可能系一种功利，但系咧我喺功利嘅背后咧，老想你即使我听日再俾人再少多镬，我都系噶啦。 你都 我仲有感情嘅因素喺度。OK， 我。去喺台湾生长， 系 啊，唔系喺大陆出世，我会感觉到乡土对于我嚟讲系母体。我嚟到香港嘅时候，嗰时蒙查查咧几岁系嘛，一路到中学咧都仲系只嚿鸡咁样，我乜都唔识嘅。但系温叔我翻到一坐飞机一去到台湾嘅上空呀， 系 我就觉得喺上空望落嚟，我话点解呢块土地咁似曾相识嘅？点解啊？因为所有成个城市嘅 layout。佢嘅籃球場旁邊嘅草地嗰種自然生態，即係同我當年喺大陸嘅印象一模一樣。講個笑話俾你聽，就入到學校啊，我一聞見陣除啊，我就已經係覺得係有大陸飄喺度啦。點解啊？嗱，你真係又唔知啊？事實就話俾你點解咧？佢所當時個學校裏面嘅所有嘅設計同大陸係一模一樣嘅，除咗支旗唔同嘅啫。 係啊。 边度系厕所？一定有个规 咁谢志峰 规划喺度 嘅啫，大佬而家大部分人冇呢个根， 系 咯，你将你嗰啲唔系家猪喺我哋嗰度先得。 喂，而且有好多大佬，唔系冇家猪喺你度啊！我接受你批评我， 佢哋 唔系，而且最重要嘅问题就系，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有咁嘅先例咧，即系其实而家。 咁你加拿大政府，大佬我真係咁大㗎喎。 事實上加拿大政府啊，即係對於呢啲咁樣移民呢，其實已經開始反感啊。有啲人係話，即係其實而家尤其係大陸嘅移民呢，其實係加拿大蝗蟲嚟嘅。嗱，有位網友就希望我即係用英文同你對談，就希望你用英文對即係 你考我啊大佬，我台灣讀書，你同我英文對談。 得唔得先？ 我又唔知得唔得啊！ 好啦， 试 试先， 你试试啊 ！Canada is now planning to impose restriction of immigration. Okay. It's now accused that many immigrants like you use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Canada simply as a visa of convenience. Do you feel sorry to Canada? 嗱，呢個國際法上面咧有一樣嘢叫 dual nationality， 係 雙重國籍 嚇，係 加拿大承認嘅， 加拿大亦都係容許嘅， 加拿大承認嘅， 但似乎而家好似即係要限制喎，即係佢要 唔係佢冇限制 dual nationality 佢接受嘅 ，dual nationality 佢接受，但係最近係有個報道就話加拿大個移民部係考慮咧，就對於類似你呢一類咧長時間唔喺加拿大定居嘅人咧。嘅加拿大國籍咧，就考慮係採取一個，應該係用差唔多去到褫奪嗰個層次嘅咯喎， 係咩？ 係啊，上啱啱係應該前日， 起碼國會係好大壓力嘅， 係。 但你冇理由追索翻嘅，因為佢已經攞咗呢個 permanent 嘅身份，真係正式。 嗱，我就冇留意佢最近嘅發展，但係咧就一個一個國際法上邊咧有個通則嘅，個通則咧就話 nationalist once 你係俾咗佢咧，你可以捉佢，如果佢有犯得事嘅，你可以捉佢翻嚟坐監。你可以點制裁佢得， 但 係 你 唔可 以 褫 奪 佢 身份噶嘛、 哦。如果你褫奪佢嘅身份咧，就同嗰班兄弟想自己敲門，北京我想翻嚟，你俾我坐監啦，佢都唔俾你，咪一模一樣，係嘛、嗯？所以我覺得呢個好難喺加拿大裏面實行嘅。 佢唔係追索力，而係就係針對類似阿謝志峰你嗰個情況，就攞咗本 passport 之後就唔喺加拿大住。 係啦， 我 declare non-residence 喎。我正式做晒手续话我唔而家唔喺度住啦。 哦， 我做晒喎，大佬。 系你呢个讲法，你真系好鬼时叻。 唔系，呢个唔系我讲法，呢个系真系新闻嚟。 我又用少少法例嚟保护下自己啊。 系 嗱，根据大陆当时嘅讲法咧，就话因为佢系希望香港可以平稳过渡咧， 系 佢系做咗一啲咧系令我哋自己所谓受益人咧都觉得即系咁嘅咁嘅嘢嘅，就系话。對於你曾經移民過，而攞到外國嘅居留權也好，國籍也好，你攞居留權唔得啊，國籍，然後你翻嚟香港嘅時候咧，翻嚟香港特區嘅時候咧，如果你喺人民入境事務處嘅 counter 嗰度唔 declare， 唔宣稱你係有外國居留權，你想用外國護照入境，如果你唔做呢樣嘢咧，你用香港身份證入境嘅之後咧，佢係會翻咗嚟香港咧，香港特區係會當你係。香港市民嚟对待， 系 咁你嗰、那个所谓外国护照咧，喺香港咧， 嗰啲咁嘢 喺香港咧就不生效嘅， 系 好似你讲啦，冇领事保护权嘅。咁、 嗯、 我次次翻嚟入嚟香港咧，我基 就智能身份证， 智能系身份证嘅，三粒星入嚟嘅。咁所以咧就翻咗嚟咧，我系喺现有法律嚟讲，我系中国嚟嘅。 嗯 ，OK， 咁啊。佢當你嗰個護照咧係一個旅遊證件，係咁、啊、當然有好多本土兄弟梗係又找我啦，聽日係嘛，又話我哋啦，搏曬懵咁，喂大佬，咁我唔搏懵，我點生存呢？ 咁你係咪覺得自己無愧於加拿大國民身份 咧？我納正税嘅喎，當時、 哦，即係你而家都納税？ 唔係，我 declare、non-residence 又唔需要納税㗎，佢 有 翻到 有 foreign income 咁、樣 ，OK， 唔係。你 declare non-residence 嘅咧就唔納正就唔使納税噶啦。我所謂納正税咧，我係當時嘅時候，我喺嗰度住嘅時候，我年年報足税嘅喎。咁我權利義務咧就係 做足嘅， 做足嘅喎。 嗯 啊，我自己做記者，我好 alert 呢啲嘢嘅。 俾人炒出嚟大鑊， 唔係啊？你覺得你起碼你有個誠實個概念先係。可以立足於天下，大佬，你估估話佢周圍走，咁咪亦都可能有好多兄弟又話你拿住幾本護照仲唔係估估話話咁啊？唉，都話咯，呢個係我哋嘅歷史悲劇啊！你都話孫中山都要走難去第二度啦，係嘛？ 又夏威夷日本係嘛？ 咪走難啫，大哥而家都唔得， 即係你覺得你即係移民過加拿大到今時今日都繼續只係一個。走烂嘅， 我即系完全一个走烂心态嚟嘅啫， 系 一个走烂嘅过程嚟嘅啫，老老实实。 即系你喺度，你会激佢咧吓？我放喺加拿大护照咁又点咧？佢都系为咗细路啫嘛，老婆佢两个女咁我放弃完之后，咁你共产党咁拉我谢志峰咩？系咪啊？你可以咁谂，即系我斗气啊！因为我而家放弃啦，咁样，不过我继续讲大中华交嘅嘢，你 系 咪 buy 我嗰套先？ 系啊， 即系如果我系你啊。 冇人拉你噶嘛，而家大佬点拉你啊？ 系啊， 系嘛？你大佬话晒咁多年香港电， 唔系啊，就系因为 主持国际新闻，大佬 系啊。就算我放弃加拿大护照，好似你话生，我继续大中华交，你嗰班兄弟一样屌我啫， 话你做裸官， 唔系咯？ 证明你系投共，证明你投共，系嘛？你所以你左右都死。不过咧，佢呢一代人，所以我就再总结就系佢最叻喺呢啲夹缝中里面， 系 系嘛？你都可以讲到呢个系。即系历史嘅悲剧啊，悲哀咁样。哇，你哋得噶呢一代人嚟。 咁我谂啊，代代人面对呢样嘢都系只能咁做嘅啫。 系 系嘛？ 系。 咁你南宋又跟就偏安啦。 系。 O K， 咁你元朝嘅时候，你啲人都要叫做元朝人啦。 系。 咁你清朝嘅时候，你都要咩啦？系嘛？咁呢啲系一个咁嘅大。恶劣嘅环境，啲人都要生存嘅，大哥，你唔好唔俾个生存啊， 系俾个空间我啊， 俾条老细佬行啊， 你真系翻去叫你个女帮手睇睇你高登啊，点解闹你个老 豆？我唔俾我个女上太多网嘅，因为我 Facebook 我都唔俾佢上嘅，因为 点解啊？咁严嘅咩？ 唔系啊，你好耗费好多时间噶， 系 读书系要时间噶。 哦，咁样。 但系国际学校唔使点做功课。 如果你唔好成日讲国际学校， 我唔系啊，但系你 根本你呢间系第一。 我个女日日做功课做咗一点几 啊，有冇咁惨啊？唉，俾个 happy 下啦， 用功凌晨一点几啊， 拍拖啦， 我十四岁有阿哥， 差唔多噶 啦， 我而家好早噶啦，十二岁拍拖噶啦， 唔系啊，话俾大家听， 你个女系咁，你制唔制先？ 嗱，你啲高登，你高登仔唔好成日闹姐姐，佢两个女咧好靓女， 系 真系啊， 喂，唔使闹啊。 喂，有机会有期望，唉，真系好啦，喂，时间差唔多 了，好 ，OK， 好，多谢你上嚟， 系翻呢个愉景湾， 系 贵妻 ，OK， 贵凡啊， 拜拜， 拜拜， 拜拜，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Roger、史提芬。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好啦，喂，送走咗呢个郑志峰。喂，我从来未见过郑志峰咧系咁激动嘅，你 知唔知点解？ 点解？ 喂，其实教主讲一样嘢，我喺度曲翻啦。 边个教主先？ 所谓教主，梗系唔系讲陈日。陈日君啦，梗系我哋网台， 書記 我哋梗系我哋讲紧我哋网台教嘅教主啦，即系黄毓民啦，佢讲一样嘢就系话，其实 medium is the message 啊， 嗯， 吓，即系你唔同嘅媒介，你同一个人都好啊， 嗯， 佢讲嘅嘢都非常之唔同， 啱，所以咪无论戴耀廷又好。郑宇石又好，单仲佳都好， 即系好似我哋 中伏咯， 即系好似我 嚟到我哋呢度有美酒，虽然冇佳人，系嘛，咁又同我有少少熟啦，以前即系都系吹开水，咁嚟到咪有乜咪爆乜咯。郑志峰就将自己所有底牌都揭晒出嚟， 阴公啊，即系俾你搞到。 唔系，我 appreciate 郑志峰全个讲法， 系 咪？ 系 即系佢有呢一个嘅。歷史嘅悲劇啊嘛，自己踩自己啦，已經我係功利主義噶啦， 係啊， 你掙扎求存就係咁嘅，我就唔想要加拿大啦，咁大佬你俾條生我行下得唔得，大哥？ 先揾啖飯吃下都要嘅，大哥。 我唔想俾共產黨迫害啊，大哥。 係啊， 對呢個民族有認同啊，我都希望佢好啊，嗰啲都係人啊。如果我哋啲左膠講呢啲都係人啊，大哥。 其實我真係第一次見到啊，即係謝志峰咁感性，因為你好簡單一樣嘢就係， 其實 我頭先即係其實。讲翻即系阿教主头先个言论咁样样啫，即系其实嗱，我哋网台同埋主流即系嗰啲媒体之间有乜分别？即系好似我哋而家饮酒咁样样， 喂，即系出边嗰啲媒体其实是胶杯嚟嘅，胶杯饮红酒，喂有咁胶味噶嘛，大佬啊， 系啊， 即系喂我哋呢度啲酒杯。水晶嚟㗎嘛，係咪、啊、真材實料嘅水晶嚟㗎嘛，即係 $50 完全 喺呢度俾人搵到笨啊。 咁千起碼$200隻㗎嘛。 唔係即係就算搵咗笨都好，起碼呢度飲酒有酒味，講人話都有人味。 所以、啊、今次李慧玲事件其實就反映到一個問題，就係、是、你而家主流傳媒呢基本上係唔能夠反映到嗰個真相。 嗯， 即係唔同一個人去到唔同嘅 media 裏面，其實講嘅說話其實已經有差異。你嚟到呢一度嘅時候，有咩講乜啊嘛？ 係啊， 你自己心底或者底牌都揭埋啦，俾人哋係嘛？所以謝少芬頭先講句好，喂，得閒我再嚟玩下啦。喂，今晚要翻趕住翻去湊女，揾老婆咋？ 哇！但係有啲網友替你擔心喎，即係如果我哋即係講啲嘢咧太激啊，或者係太過尖鋭嘅時候，會唔會哇？以後好難請嘉賓啊咁。 佢不嬲都係知道陶君衡咁嘅人嚟嘅，係咪契弟就唔知係嘛？ 啊，喂，咁對於你話請嘉賓難嘅話，代表住嗰啲嘉賓冇吉屎啫喎。 哇！咁又係啊，即係其實係咪照妖鏡咧？係咪即係話我哋？ 唔係，佢應該係咁樣講。佢話你嚟。利用平時的朋友關係，坤哥你，六個人張卡嚟到你咁樣跑打人，其實你以為你都是大中華交工喺度講説話，不雖然我都係少少啦，係嘛？唉， 即係你有口話人，冇口話自己，啊，即 係諗住你幫佢講少少話，點知係咁焗佢，係 係 酒後吐真言，仲要灌醉 你唔得啊！你真係欲擒先中啊！即係你一開始就講一大堆嘢，又飲酒又成喺度麻醉人。是嘛？即系原来，即系你系探人落搭引军入瓮嘅，原来你系。 喂，所以我话李慧玲呢单嘢咪就系其实反映到呢样嘢咯。网上嘅世界其实已经系好重要嚟，应用 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嗱，我哋睇我哋自己嗰啲网台节目已经知噶啦。我哋实不相瞒，我哋非政治性嘅节目咧，个 hit rate 或者 kick rate 咧系相对低好多 倍。系。 点解政治节目 OK 咧？就是、因为主流媒体听唔到啊嘛。 系。 嗱、这、呢個現象咧，當權者係一路都冇留意嘅。佢、 嗯、 以為因為諗住佔中， 嗯、 搞掂啲主流傳媒， 就搞掂啦， 搞掂啦， 即係、就是、搞掂曬啲意見領袖。 跟住殺一儆百，李慧玲而家最出位啊嘛，次次喺度吹雞叫人去遊行啊嘛， 嗯、 先喐你先， 係 係嘛？咁跟住你陶傑仲敢嚟？ 嗯， 其實佢潘 小桃仲敢嚟？ 佢諗法就係、是、即係射人先射馬，擒賊就 先擒 王， 係咪今次擒後？ 系嘛，系咯，今次擒后，即系谂住你系有可以吹到鸡啊！即系其实你自己本身，喂，冇咗呢个，喂，你冇咗吹鸡嗰、那个， 冇咗呢个平台， 系嘛？喂，但系其实我发觉，即系其实近年嚟咧，即系香港嘅一啲所谓民主运动咧，即系其实或者公民运动咧，已经好多时候系同即系政治领袖啊嘅魅力啊，已经系好唔相关噶啦，已经系。 所谓 opinion leader， 其实系时势做英雄出嚟啫嘛。 系啊， 你冇咁嘅社会矛盾。李慧玲讲啲说话，边个 market 啊？ 系啊， 你真系冇资本主义嘅逻辑嘅，即系共产党到今日啦，识赚资本主义嘅钱，但系唔明资本主义其实赚钱呢个市场， 系 同政治嘅市场一模一样啫嘛。 系， 即系学呢位即系黄老邪话斋啊，又懒音，又口气位又唔啱， 讲嘢掠掠嚟，系嘛？ 跟住佢都做到名嘴啊， 系 佢都有市场啊。今日我喺 D 一百做节目嘅时候，有个听众讲嚟话，除咗大把之外，我最中意听李慧玲咁样， 系 即系唔知好嬲，好笑大家啲人。 你会起鸡皮咧？ 我冇，隔篱嗰条友喺度讲啊， 系 因为我同李慧玲都 OK 噶，系嘛？我准备请佢上嚟，即系做集啊，系咪 OK 嘅。喂，共产党有冇谂清楚啊？李慧玲有市场，你当佢真系好似黄老邪咁讲，佢咁卵渣啦。 嗯， 系 佢有人听、啊。 喂，你知唔知？ 由夜晚节目调去朝头早、啊。 都一樣仲有喎、 啊，係嗎？喂，同埋佢係好勤力嘅人嚟㗎，係佢做咗個大個嘅節目，即係六點零七點鐘開始，佢、食完飯已經喺度係咁喺度操啦，係咁喺度度金句啊，係咁揾嘉賓啊，大佬 係咩？佢好多金句嘅咩？ 即係佢自己度啊！ 哦，即係 好唔好聽一件事啦，係 啊， 係、 啊、 嘛？ 因為我醒唔起佢有啲咩三跛走咗出嚟，我記得嘅啫。 不過話時話講翻佢今次即係俾人被辭職啦，或者係即係炒魷嗰單嘢。 嗯， 係。 嗱，一個坊間嘅講法有幾個啦。 咩講法咧？ 我哋研究一下啦，即係個第一個講法就話我戇居啦，抵死啦。 啊， 嗰個陳志雲變咗做首席智囊嘅時候，講咗咩有破壞冇建設？ 唔襟撈 啊，係嘛？ 但我喺個 Facebook 度咧有一個網友咧，當日講呢句説話，未炒嗰陣時候已經講，佢話李慧玲，你咁樣搞法，你辭職嘅，即係你真係俾人炒嘅時候咧，我唔會同情你，即係話你唔識做啊， 係 嘛？你好似搏炒啊喺度， 嗯， 係咪先？話曬嗰度老細嚟噶嘛？你又講到即係咁大政治壓力啦，你仲喺度咁樣鬥氣，呢個係咪好奇怪嘅現象？大家覺得？ 呢、這個我會覺得就係話有少少好傳統嗰種犬儒嘅思想，覺得老細在其位就要阿谀奉承佢、嗯、啊，又或者個老細而家本身你喺香港做傳媒嘅，係人都知都要睇共產黨頭噶啦，你仲咁樣亂嚟？ 唔係啊，佢喐啊陳志雲啫嘛，佢唔係淨係喐共產黨啊， 係、嗯、啊， 咁有咩問題咧？ 但日日都喺度吹雞嘛，日日喺度鬧緊六八九嘛。 即係你拋棄咗呢一個即係主仆之間，即係究竟應唔應該即係咁樣講説話嗰樣嘢？咁你就拉翻嚟政治。嗯、但係另外一個講法，今日我真係新鮮熱辣睇。係、嗯、我哋分析一下啫。我真係諗唔到個結論嘅就係、是、李慧玲係做勢， 係 做勢 搏炒、 哦、原因。 你睇翻佢成個 history， 佢由自己講話CY。对佢嘅节目好唔满意， 系啊呢个系佢自己讲嘅系嘛？ 自己讲，我记得应该系自己讲嘅。 系、 哦、，OK， 跟住咧就由朝头早嘅 咁啊，阿 B 哥成日阿 B 哥都有时讲，又系 CY 对呢、這个唔系或者系讲政治局对佢炮打司令部非常之唔满意啦。 唔知系咪一类比啊？即系即系，既然 B 哥都系多鸠，而家李慧玲都系多鸠，即系我的意思系咁啊。咁跟住咧就由朝头早掉落去嗰阵时候，即系又将啲 WhatsApp 嘅对话之类 抽 出嚟 ，gap 图 又扮，即系少扮惨啦。啲人讲噶吓， 系咯， 唔同啊，又扮惨啊，成咁。跟住陈志云呢单嘢，你又咁快， 系 即系 make 个 response， 仲系几 harsh 嘅 response， 系啊， 系嘛串你老， 喂佢系咪真系冇后顾之忧啊？已经后面已经有个影子老细喺度啊！ 咁有啲人嘅讲法就系、是、啦，即系同阿大班夹呢场计嘛， 即系已经、啊、哦，即系其实咧做晒嗱，横掂我都谂住搏炒啦。如果炒咗嘅话咧，吓、啊、我只系浩浩荡荡咁样去呢、這个即系 D 一百。 提升自己嘅人氣， 系 提升埋 D 一百。 嗱，然之後咧就搞埋呢個自己有籌款， 嗯， 係嘛？即係其實就，唉，尤其即係其實叫做沖起一下。 同埋咧，好似冇乜 plan， 有 planning， 係 冇 planning， 有 planning， 係點 planning 咧？ 炒完之後，所有 media 揾唔到佢， 係 包括 D 一百想尋日我做呢個自由風嘅時候想打俾佢，佢都唔認。 你有冇揾到佢咧？ 等到今日嘅朝頭。 佢今朝先出 PI， 话晏昼三点喺记协， 唔系今朝，系凌晨， 嗯， 系三点嘅时候差唔多。 我当今朝啦， 所以有啲人认为有 PR 系， 嗯， 哦， 所以咧佢啲对头啊， 系 啊，包括阿、啊、老萧啊，我谂包括其他啲人咧，好多都话咧， 其实佢嗰个唔系政治打压嚟嘅， 唔、值得可怜嘅。系嘛，即系其实好 cynical 嘅。 不过你如果从我作为即系过来人抗争者嘅角度， 嗯， 喂，你点都当系啦，系嘛，屌你， 系啊， 系嘛，即系你当佢一场嘅 PR 又好，为自己提升人气又好，为咗自己增加呢一个嘅 D 一百嘅嘅 hit rate 都好，嘅台以后嘅发展都好，喂，确实系有迹可寻啊，成个政治嘅背景， 嗯， 唔系嗱， 你由郁信 系 搞 信报， 嗯， 搞 明报系。 系嘛？搞 DBC， 嗯， 或者李 系对苹果嘅一啲广告商都俾压力。 AM 七三零咧， 系啊，喂，你仲唔系用从一个咁 macro 嘅角度睇问题？ 嗯， 你抽佢即系李慧玲嗰啲咁嘅细节嗰啲嘢嚟讲， 系 喂，似乎有少即系唔单止系无良啊，而系问题就系你好似冇睇成个大局啊。 系啊，而大局就真係有跡可尋，即係其實你根本上係成盤棋嘅一步棋嚟嘅啫。 就算我當你之前嘅 argument 啱，好似李慧玲係做勢為 D 一百做勢都好，咁、你共產黨戇撚鳩啦。 係， 仲有 你自己俾個位佢入啊，大哥。 你仲有陳志雲夠戇鳩啦，自己做埋刀手，俾共產黨借刀。你係傻啊？ 你搞錯啦，陳志雲呢啲咧就叫做幫老闆，就叫做擋箭。系嘛？即系其实基本上咧，呢件事出现之前，其实就已经铺排咗好多啲私人恩怨嘅啲嘢俾你有迹可寻嘅。好、简单，就好似话阿陈志云送咗盒朱古力，俾呢个李慧玲。哇屌！咩不知李慧玲佢自己将盒朱古力俾咗个茶水阿蕉 啊！ 呢下嘢够顶人。 系啊， 有部署嘅。 系啊， 有部署咁做噶。 啊， 其实好冇礼貌，冇乜 courtesy 嘅。老实讲， 系啊， 系嘛？就即使。 我真係送俾阿清姐阿嬸，都係偷偷摸摸啦。 係、 嗯、 啊，因為我有乜可能咁高調咧？ 有一係減肥，一係就諗住即係清姐阿嬸誒費事買多份禮物，唉咁啊借花敬佛咁樣，使唔使喺報紙度講啊，大哥？ 係咯， 使唔使喺報紙度爆埋出嚟？喂，係商台係佢哋知嘅啫， 係啊係啊係啊， 你即係話俾陳志雲聽啦，屌你咪、啊！ 我唔諗俾面你， 係 啊, 啊，我而家唔掰你。 所以我覺得唔單止一個。即人同人之間，或者係僱主或者係老細同員工之間嘅一啲嘅糾紛同關係，唔係一啲簡單嘅 office politics。如果你咁睇咧，就錯曬啦。 嗯， 完全係對唔到嘴啦。 係， 即對共產黨嚟講，當日黃老邪或者大巴佢要打擊佢、嗯，因為零三七一啊嘛。 係啊， 知你包仔吹雞嘛。今次都係噶。嗯你一早預告佢佔領中環，仲唔殺你班友？ 主 流傳媒咁緊要，喂，肥佬禮都要搞啦。 係啊， 肥佬禮點搞啊？佢知你話對唔住下一代子孫啊嘛， 係啊， 你唔肯賣盤啊嘛， 係啊， 搞你台灣， 係啊， 引軍入瓮， 係 嗱、我台灣嘅同事講， 係點講？ 話曬佢啲台灣仔佢都知噶嘛，都係搞政治。佢話肥佬禮應該係俾人蝕，話俾你聽一電視，你攞到個 license 入到屋冇問題， 係 屌咪搞到你。仆街咯， 系啊， 搞到你蚀几百亿台币啦、 嗯， 想卖盘都卖唔捻到， 系啊， 系咪喺经济上面搞你， 嗯， 逼你要去卖盘， 嗯， 系嘛，喂，其实而家已经系无孔不入噶啦，嗱，你而家剩翻嗱，你冇埋李慧玲， 嗯， 咪剩翻得苹果一仔咯， 系啊，咪极其量叫做小图啦，啊， 有另外一个讲法嘅，你讲开小图就系话小图未喐住， 嗯， 因为咧。小圖唔係好介入咧，商台嗰個權力鬥爭， 係、啊、 但係你一人講法就係我唔知係咪、啊，就是、李慧玲係樂此不疲嘅。 哦， 當年同黃永都係咁鬥啊嘛。 係啊， 哦，黃永鬥 啊，即係佢其實唔單止係做一個節目主持人，陶傑嗰啲應該冇事，因為佢主要我嚟當一份工， 係 係嘛，我真係嚟節目完之後踢個籮柚擺擺，商台點樣發展啊，嗰啲內部行動、 即係佢哋兩個角色就好單純，純粹係一個主持嚟嘅。 係啦、 啊、，OK， 冇咁八卦。 系 冇咁多大嘅野心， 系、而且亦都唔会喺节目嗰度，即系点样去针对自己嘅台去发表意见啦。 但唔系、哦，今朝小图佢自己声音专栏都已经系开向商台开炮咯、哦。 唔、 哦、 系，但系佢嘅意思系话、哦、开炮还开炮，因为嗰个海米言论之后，即系你唔系涉及佢商台入边嗰个嘅权力嘅问题啊，嘅、影响力嘅问题啊，即系我就真系嚟做嘅节目。系嘛？我做嘅节目系讲紧我自己嘅原则同埋立场。 系。 至于你揾边啲人做 PA 啊，你究竟个节目点样发展啊？我上唔上朱豪中嘅节目咧？佢哋嗰啲系冇咩兴趣。你安排我做乜就做乜，你总之出人工俾我算嗰只。 嗯。 即系陶杰呢一样啫嘛。 系。 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一个咁嘅寒蝉效应系出现嘅。 系。 对商台嚟讲，或者成个传媒界嚟讲都系出现嘅。所以我咪话咯，我今朝喺个节目里边都讲，喂大佬，香港嘅媒介尤其是 fun line 嗰啲记者， 嗯。 抗议啦， 系啊， 罢工啦， 系啊，屌， 屌你 send email， 今朝都有人讲啊，话叫啲人即系罢卖广告嘛，你戆捻鸠噶，你叫啲广告商，你啲广告商点解唔卖广告啊？ 嗯， 佢系违反市场规律啦，仆街， 系 受阿爷压力啊哥，你唔系汇丰、东亚嗰啲咁啊，嗰啲银行。 啊、 嗯， 全部都受压啦， 系 渣打死都要落苹果，咪出事咯，系咪、 啊？唔系咁啊，陶杰个讲法就好好笑嘅， 即系有啲傻佬，即系冇得搞个混蛋。send email 俾广告商，你我 系呢个你边个？你讲边个？ 我唔知啦，我搵个 我同你讲嗰个热血时报， 哦，佢系即系谂埋啲咁鸠嘅嘢 吓。 喂，大佬啊，嗰啲广告商清楚过你啦 吓。咁嗰啲唔系即系有啲人， 你知唔知嗰个次序系点样？广告商唔系睇紧啲 figures， 你呢个节目究竟受唔受欢迎，几多人 hit rate， 几多人听啊？ 系 佢有其他生意同阿爷做紧啊，大哥。 系 你唔捻卖佢，其实你俾个面我啊，嗰啲系政治酬用嚟噶，对阿爷嚟讲，嗰啲系政治贿款嚟噶。 哇！ 你唔捻卖佢，你俾压力佢炒呢个主持人。 嗯， 系啊，你喺个大众传媒里边系即系可能受到生意受影响嘛，我补翻俾你。 系 啊，我补捻翻俾你，你咪戆捻鸠嘅，你 send 俾嗰啲人有捻用啊，大佬你。 系。 你坐你傻啦，大佬，屌有啲人话斋你 delete 咗佢咪得咯，屌你戆居。 嗯。 所以最重要系咩咧？前线嘅工作者。你而家呢个时候全忙之秋， 系啊， 真系好噶， 罢罢工先， 嗯， 罢三个钟都好啊，罢四个 钟都好啊。即系系咪好似啊？即系D18佢有啲咩做咧？而家系好似佢今日都有嘢要响应， 停停播啊嘛，系嘛？ 系， 大次系大维修咯。时间 哇，乜你讲嘢咁凉薄噶，真系。 我唔系凉薄，嗰啲叫直接。你话讲罢工，我系好同意，因为而家有一样嘢，你所讲个寒蝉效应之余咧。其实而家好睇到就係共产党喺嗰个传媒个收编同埋打压个方面呢已经去到无所不用其极同埋已经去到有恃无恐啊。即係已经去到。 你唔知佢而家收埋网台添咪仲想。 係啊。 我收到个风系。 啊。 係咪、嗯、因为好多网台呢 啊。 係佢出钱㗎。 哦。即係嗰啲系唔觉咪嗱。好似唔講政治節目嗰啲咪係囉好多係。即係其實非政治化嗰啲囉。即係好似以前早排呢個梁美芬呀嘛。 係。 佢都搞個網台。 仲有林依麗呢啊 你唔好話佢嘛我唔係只因為我冇證據證明邊啲係呀。我知我聽過都唔關呢兩個事就係、是、Star Radio 嘛咪一個叫。 Star Radio, 就冇政治節目。 搞幾百萬呀屌。 係咩咁貴 呀、啊。我喺度同共產黨講你俾人搵笨柒啦大佬。你俾你俾幾百萬我好過。 唔係囉 唔係。 係囉。 唔係。 唔係即係我哋搞個學出嚟然之後我哋又喺第度又學。 我哋每個月使幾千蚊都冇啊。 係囉。 買套嘢都唔夠兩萬蚊。係咪大佬。 唔係仲有啲計埋曬啲酒。都系有限钱啫， 嗰啲酒啊 B 嘅傻佬买， 系啊，又唔好话系傻佬， 唔系我啲电费， 系 我啲 office 嘅租期理论上应该要收嘅，点解系嘛，要有钱赚嘅酒。 但系讲翻真系，你而家去到共产党搞到咁嘅时候，即系已经去到一个横又死掂又死，不如就同佢硬碰嚟一招罢工，睇下点样大家斗。即系而家我觉得系喺澳门张赌台上面，大家斗晒冷嘅啫，而家系 啱啊。 是不是 但问题就是你前线新闻工作者其实就反映到那个传媒究竟还有没有吉嘛。 嗯。 还能不能够捍卫新闻自由嘛。明报很简单 啫。是啊。 你几多有出来啊自己关系到自己的报纸关系自己的声誉、嗯、关系自己的职业前途啦。 嗯。 你自己都不组织起来。 嗯。 是吗明报应该是 typical case。 喂他们。 是吗 ?DBC 那时候 是 你怎样即是黄老邪怎样调查大班都好。 嗯， 喂，佢都起碼組織班員工出嚟抗啊！你話，即係你唔黑佢話，因為係即係商業糾紛。 係啊， 喂，大佬啊，你睇到黃彩邊條龍㗎啦？ 係啊， 係啊， 係嘛？佢爆名聲帶出嚟都知啦，即係唔係幫我講説話係嘛？淨如果淨係嗰幾千萬嘅投資，即係華晨光我亂咁使錢嘅問題咩？ 係啊， 肯定唔係啦。 嗯， 係咪先？喂，咁都睇唔到個端倪。 係啊， 咁你明報又唔出嚟係嘛？你商台嘅員工就係九點鐘。难听啲讲，即系 出嚟点蜡烛。 热血时报咁讲，鸠企喺度，但 系系啊，屌你鸠企做咩啫？ 系嘛，今日李慧玲就听日就到你，即系今日个都系李慧玲啦。 即系其实系逐个击破嘅一个策略嚟嘅，你见到系。 系嘛，但系嘢都系笨嘅。 嗯， 一头先我讲笨嘅，你俾几百万呢个 Star Radio 都俾过我哋好过啦，屌你帮你，我 系啊 打黑啊， 系咯， 叻过佢哋咧，你我讲翻你嗰套嘢系咪？ 系啊， 系啊。 第呢个第一样，第二你以为控制咗主流传媒点咧？ 嗯， 得唔得啦？而家冇人信嗰啲嘢啦，开始呢啲。 同埋有一样嘢好紧要，系连啲师奶都已经开始识攞部 smartphone 开始听网台，呢个系真嘅。 系喂，以你所知，师奶系最 buy 系咩台？ 主要你唔好喺度踩师奶啊，Jackie。诶，不如讲下俾你。 师奶咧，真系而家好老实讲咧，走嚟走去，暂时真系都系仲系 D 一把。 系咪因为佢唔讲粗口咧？ 都唔关事，可能我始终个习惯。我你知唔知我有个习惯咧？我系好中意去蒲街市、蒲茶室咧，睇下啲师奶阿叔佢哋做紧啲乜噶。 系 吓呢一样嘢。 扮本土你个粉肠， 我唔系扮本土，我呢啲系叫做落地， 唔系离地。 嗯， 喂，咁所以啱喎。嗱，我哋真系花生台谂下。 系。 即系 要整翻个 apps 啦，你 冇错， 系 咁咧落街咧，就好似我哋嗰阵时候即系做地区咁，派传单 系 俾街坊，就叫你 download 我哋个花生台 apps， 哦，咁样 download 个网台 apps 系 咪？嗱，我尽量途关行到 OK 嘅， 咁你 班友仔我唔知得唔得，我可以讲晒粗口又得，我唔讲粗口又得。 嗯， 系嘛？咁咪睇下啲师奶中意边样咯。 咁系咪即系？ 我当年啊，唔系今日啦，都系师奶杀手嚟嘛，大佬屌真系。 即系好似七一嘅时候，我哋又派下我哋香港花生嘅传单咁样样。 系啦，咁跟住咧就每人派一包花生做。 哇 ，L 二啫， 唔系好贵啫。 咁啊系， 系咪先？ 咁你先可以变成唔系宅男俱乐部啊嘛。 啱啱 啱啱啊！ 即系你要落地嘅。 同埋呢一个更加重要嘅政治意味就系同主流传媒抗衡啊。 系。 你点可以俾佢继续喺度予取予求咧？ 係咪啊？我哋話花生台俾嘅成本去睇啦， 嗯， 裝套嘢兩皮嘢都唔夠，兩萬蚊都唔夠，係咪？每個月都使唔到三四千蚊， 係 係咪啊？咁你最緊要就係嗰啲人啫嘛，我哋個都冇收錢咁滯啦，差唔多個 係啊， 遲啲要俾錢㗎啦，係 啊， 你又想啊，屌你，咁咪請謝志峰嚟咯，還掂謝志峰話咁中意嚟玩咯，係嘛，又有酒飲咯，咁啊屈阿索羅邊係咁買酒咯，如果謝志峰都飲酒嘅係嘛，咁咪開個同阿譚志強咯，還掂佢兩個兄弟咯，大佬 係啊，啱啊， 咁中意溝女兩個都係，真係，唉。好啦，咁啊，差唔多啦，今晚大军阀系嘛？ 我哋仲讲多一次啦，好唔好 啊？仲讲多一次，你想？ 唔系，或者咁样讲，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即系其实有个现象啦，我哋需要即系留意一下，即系其实呢个后李慧玲时代啊，究竟系网台咧，网台界咧，其实应该做咩去即系反映翻咧？即系好似头先你讲嗰样嘢，就系话你话派花生啊、派传单啊呢咁嘅嘢，即系其实有一样嘢咧，其实 我哋要在地。 系在地， 我用翻即系本土派嘅 concept， 系 太离地啦，我哋 系 你搞网台都系离地啦， 啱啊！ 你个 Facebook 里面打飞机唔捻离地 啊，啱啊！ 屌你嗰啲阿叔阿婶 CQ 你个 Facebook 里面讲乜 Q 嘢啊？ 系 你咪所以割裂咯，同个世界。其实你嗰班契弟，你喺 Facebook 打飞机先系离地，话俾你听。 咁样 你真系走落街派一千张传单，用两三个钟头企喺度，身水身汗，你就真系在地。 OK， 你将你个 message 唔好俾。主流傳媒而家已經俾阿爺收購咗主流傳媒，去呢一個嘅壟斷曬啊嘛，咁你個 message 先捉到你啊嘛，阿爺就最叻控制呢個意識形態，控制傳媒 嘅， 人哋咁起家啊，大佬唔係咁統戰啊哥， 係啊啱啊啱啊啱啊， 咁我哋唔可以繼續喺個網台裏邊睇。Alexander 个排名噶嘛， 同埋 有卵用咩？ 呢啲打飞机真系， 同埋最紧要有一样嘢就系话 嘅极威有乜意义啫？你系能够影响到呢个世界， 同埋 都唔系为咗赚钱啊！ 嗯， 赚钱我教你啦，好多办法话悭钱噶嘛，系咪？ 同埋有一样嘢系好紧要嘅就系话，唔好觉得你有大量 fans。就好似好犀利，我覺得最重要嘅真係要 佢唔係覺得大量 fans 啊，大量 fans 係個籌碼嚟㗎，同有啲人嚟講，同阿爺講數或者 out low 嘅籌碼， 即係你講 清醒少少啊， 你講大把嘢撈嗰啲啊， 大把嘢撈嗰啲有啊，佢啲 fans 嗰啲教徒咁樣荼毒佢之後，同阿爺講數啊，屌我而家有幾多人 like 我啊，我hit rate 有幾多啊，係同阿爺。揾咗一數嘅咋？屌你都係講緊理想咩？你真係大量擺嘢撈嘅人，使撚淪落到要做呢樣嘢，唯一更加大嘅水喉喺後邊啊嘛，大哥， 你 唔 知 係咪 ？OK， 心照啦， 我哋兜一條查一條啫，你咁幾多嘢搞？唔好加多次啦，好攰啦，今日同謝志峰見住啦，好唔好啊？ 好，時間差唔多，好，下個禮拜， 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